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，它们既不劳作，也不纺织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连萨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，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。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在炉中，天主尚且这样装饰，心得薄弱的人哪，何况你们哪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。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。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。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。